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的舞蹈模仿能力一直不行，记不住动作，曾经跟着父亲学过三步锦的几个身段，讲的是男如雄鹰，女似燕，却被我演化成了太极拳，继而成了八段锦，双手托天理三焦，左右开弓射大雕。解放后跳集体舞，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呀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呢竟然像一只大扑腾蛾子，张着胳膊满场的胡撞，如同祖辈的功名代降一等一样，金家的舞蹈基因也是代降一等。会跳布库的祖先到了我儿子这辈儿，索性连八段锦也丢了，广播体操也做不来。不可思议，一向以京戏传家的东城镶黄旗金家，竟然是从舞蹈起家的。父亲说不足奇怪，老祖宗们跳喜曲儿的时候，徽班还没有进京呢，胡尔哈时代能唱点曲子三弦，跳点布库，就是很先进了。后园的唱晚亭是座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亭子，四根儿白木茬的柱子，一圈窄窄的边凳，拙朴粗糙。记忆中除了我的老姐夫抱着酒坛子靠着亭柱喝酒，平时很少有人到这儿来。极清静的所在往往也是极热闹的地方。在我出世之前，这里是个热热闹闹的歌舞场，要不怎么叫唱晚亭呢？晚饭后，金家的孩子们会主动到这里聚齐儿，家庭自乐班要开戏了。弟兄们各有各的角色，各使各的家伙，不用吩咐，很自觉地 在亭内各就各位，摆出了一个演奏的阵势，各自拉出范儿，凝神聚气，先打出一通锣鼓经、马腿儿、双飞燕、凤点头，演奏完毕，正戏方才开始。老大不擅唱，但节奏感强，便充当司鼓的角色。那个鼓是当时京剧傅连城班的创始人叶春善先生帮着挑选的。叶春善是叶盛兰的父亲，叶绍兰的祖父，祖孙三代饰演小生，均是出名的角儿。叶春善不唯帮着我们挑选了鼓，还挑选了成套的家伙，铙、钹、锣、板，帮我们家组织了一个完整的京剧伴奏乐队。老大离家的时候带走了他的鼓，一走便再没有音信。几十年过去，那个鼓想必已是皮破身残了。老二善乐琴，还能演老旦，吊金龟，一句二黄原版叫张毅我的儿啊，清亮透彻，不带杂质，颇有李多奎的韵味，每每受到众弟兄们的叫好。老三扮花旦，他的灵动妩媚常常遭到姐妹们的揶揄，大半是妒忌，因为我的姐姐们谁也走不出老三那水上漂一样的步子。老四的老生唱得好，是北京名票，解放以后在农业大学、北京大学都有过演出，以四郎探母的杨延辉最为精彩，尤其是做工与铁镜公主一个压一个的对唱，接的那叫天衣无缝，炉火纯青，无人能比。演公主的是我们的大姐，她的功力远远超出了金家的弟兄们，如若活着应该属于艺术家名列。每当她和老四唱做工这一折的时候，大家都屏息静听，生怕错过了那精彩，直至老四亮着嗓子唱出站立宫门叫小帆，那个帆字霎时高八度的嘎调时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老五是花脸，兼任丑行，在兄弟中插科打混，别有一番风情。他是全能戏虫子，生旦净末丑，缺了哪个角他都能充任。一度要出去下海唱戏，被父亲拦下，便与父亲离心离德，处处作对，时时的闹出圈去了。老六早夭，不在其中。老七唱功不行，但是可以拉胡琴，打扬琴，在唱晚亭的演出中表现得比较有理，不能投入。我们的父亲是每晚演出的主心骨，儿女们在亭子里歌唱跳舞的时候，他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拉胡琴伴奏。父亲的胡琴拉的能把不会唱的人也拖成了马连良，不听唱，光听父亲的琴，听那柳青娘、夜深沉、万年欢，一个接一个的胡琴曲牌，那妙入豪巅的音律便能让人陶醉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。这样精致的业余生活一度成为了金家的骄傲，成为了亲戚朋友 来串门的理由。热闹欢乐，歌舞升平，展示了这个家族的品味、闲适、自得和雍容。我年纪小，没有参与过那样的日月，但是和他们留下的物件有过接触。文革期间，我将那些罗把镲们按废铜烂铁价格卖了14块钱。那些老旧的行头也被我在唱晚亭前付之一炬。清理四旧时，还翻检出父亲写的一首诗，大概就是说唱晚亭的情景的。子弟闲坐傍黄昏，唱晚亭内抖精神，声声铃籁随风去，谁识无声是大音。在我的哥哥姐姐们纵情歌唱的时候，坐在石头上的父亲已经进入了一样别路心态。圣地不长，圣言难在，乐不可及，乐极生哀。从诗的内容看，老人家莫不是已经预感到了几十年后的凋零和无奈，预感到了金家后辈的杂乱与不孝，预感到了儿女们包括他自己来路的多舛结局的不妙。父亲臀下沾染过八旗兵鲜血的石头给了他一种什么样的暗示，让他写出了一首如此冷静出世的诗篇，难以揣摩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唱晚亭，演播田洪涛。 几十年后，已经凋零散落的家赶上了21世纪的大拆迁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盘龙卧虎北京城，到处都是大工地，到处墙上都画着防狼一样的白圈，里面写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拆。金家的院落自然也在其中，歌舞歇，人气儿散，房子成了废墟，到处是断壁残垣，到处是窗棂瓦砾。在一个秋日的午后，我来到了自家即将清理的场院中，在砖头瓦块中狗一样的寻觅家的味道，跟一个时代一种生活做最后的告别。人事改，寒云白，西风吹尽梧桐摘，那是别一番心境，别一样情愫。北边的瓦砾下露出几张发黄的纸片，小心接起来细细端详。正芬芳、桃香、李香都提在公纱扇上，怕遇着狂风吹荡，须紧紧袖中藏。是孔尚任《桃花扇》里面的句子。纸片 应该是金甲藏书的流散，心中难免有些依恋，有些悲凉，将那些烂书旧纸拢在一块儿，用砖头压了，让他们流落风尘，总是不忍。想的是走的时候一句，把他们烧给他界的父亲兄长们，或许他们还用得着。远远的来了一帮人，闹闹嚷嚷冲撞过来，嘴里喊着是这儿就是这儿。面对着这群人生龙活虎的逼近，我头也没抬。来者是什么人？是拆迁公司还是临时安置办？对我都无关紧要，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了，属于我的只有凭吊的奢侈和追忆的落寞。这帮人在我周围散落开来，撬这儿摸那儿，抛开砖瓦，掀动房梁，目无旁人，主人般的坦然自在。看到我正往一块归拢东西，一个干部模样的问我，你是谁？哪儿来的？见我不回应，叉着腰立在我对面说，嘿，问你呢，聋了？我反感这种不客气的语气，站起身反问，你是谁呀？那人回道，你管我们是谁呀？我说，那你怎就管得着我是谁呀？那人说，我有权利管。我说，可惜你的权力有限。彼此有点抬杠的意思了。那伙人围了过来，一个人就是后来的福儿，用脚踢了踢我拢在地上的东西，大概是对那些烂书本没兴趣，不屑地说，哼，捡事儿也不捡点好的，这些陈年废纸烧都烧不着，废品站也不收。我说，把你那脏蹄子挪开。嘿，福尔说，你这小老太太还挺厉害，老丫的找不痛快是吧？我说，张口骂人亏了你的先人。那干部说，我们没亏先人，我呢，我怎的也是国家公务员，你沦落到捡废品的份上才是亏你先人呢，老太太。儿女不孝顺是吧？老儿无依，惨呐。我说，呸。一个女的操着东北腔说，你还挺横啊，倚老卖老吗？且轮不上你呢。知道俺们是谁吗？俺们是爱新觉罗后裔，是这座大宅子的主人。你上俺们家来捡东西，经过俺们允许了吗？我说，都他妈给我滚。干部说，这老太太疯了。听口气，这些人是和金家有关了。我看着他们，脑海里翻腾着他们应该是谁的子孙，却总是糊涂。最大的哥哥大我36岁，最小的老七要在也88岁了。母亲是田房，这使得我与哥哥姐姐 拉开了距离，使得我很晚才进入这个已经迟暮的家族。现在，哥哥姐姐们都故去了，我还活着。一帮人很快对我没了兴趣，他们在阳光的废墟中继续寻找可能得到的意外。女的说，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屋子里有楠木雕花隔扇，有镶螺钿的八仙桌，院里有茶叶沫的大缸，那是圆明园的物件。一个说，金家好像没分过家，如果有东西应该属于我们大家。干部补充道，不是好像，是压根儿没分过。福二说，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啊，什么也没有了呀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干部说，有人捷足先登了。女的急着白脸地说，那可是属于咱们的财产，俺就稀罕楠木桌子，现在的楠木跟黄金一个价，金家的楠木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老楠木了。福儿问我，捡破烂的，你知道屋里的楠木家什都让谁拉走了吗？我说，让我卖了。女的说，凭啥？干部问，什么时候？我说，1966年。一帮人立刻哑了。1966年，他们大部分还没有出生。女的用目光毫无顾忌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，末了惊呼一声，妈呀，你们看他是谁呀？他是金顺明，嘿，我在电视里看见过他。哎，哪个节目来着，哪个来着，哎，我还知道，他小名叫耗子丫丫。耗子丫丫，对，没错，就叫耗子丫丫。好生无礼，我的眉头皱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写着破碎的幸福。 爱的苦，写着破碎